你好，我是徐文浩，一个正在创业的工程师。目前呢，主要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提供英语的智能客服和社交网络营销服务。那2005年呢，我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之后呢，我一直以写代码为生。如果说从7岁我第一次在少年宫写程序开始算呢，我的码龄快有30年了。那这些年里呢，其实我在 Trilogy Software。写过各种大型企业软件，在 MediaMe 这样的广告科技公司，也从零开始搭建过支撑每天百亿流量的广告算法系统。2015年呢，我又加入了拼多多，也参与重写了拼多多的交易系统。那么多年一直在开发软件，我一直觉得软件这个行业变化实在太快了。那语言上可能10年前流行的是 Java，那过去2年可能 Go 就很火。那框架上，我们做机器学习，前2年流行 TensorFlow，最近呢又流行起了 PyTorch。那我逐渐发现，在去学习应用层的各种语言框架，好像就在练拳法招式一样，它可以短期内给你一个很好的回报。但是深入学习计算机的底层知识，更像是在练习扎马步，练习核心肌肉力量，相当于在提升你自己的根骨和资质。那正所谓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那如果越早去弄清楚计算机的底层原理，在你的知识体系结构中去储备起这些知识，也就意味着你有越长的时间来收获学习这些知识的利息。虽然呢，它一开始可能不是很起眼，但是随着时间带来的复利效应，这些你的长线投资项目呢，能让你在成长的过程中越走越快。如果我们去找出各大学校计算机系的培养计划，你会发现它差不多都有类似的10来门核心课程。其中呢，计算机组成原理是其中入门和底层层面的第一门课，这是为什么呢？那我们直接肉眼来看，其实计算机是用 CPU、内存、显示器这些设备组成的硬件。但是呢，我们这些计算机系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大部分其实却是从事的软件开发工作，而不是真的在电脑上装机。那显然，在硬件和软件之间呢，我们需要一座桥梁，而计算机组成原理呢，其实就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它呢隔离了软件跟硬件。也提供了让软件不需要去关心硬件就能直接操作硬件的接口，也就是说呢，你对硬件只要有原理性的理解，就可以去信赖硬件的可靠性，安安心心的用你每天用到的这些高级语言来写程序，不管是去写像操作系统或者编译器这样比较硬核的代码，还是去写 Web 应用和手机 App 这样的应用层代码，你呢都可以做到心里有底。那除此之外呢，组成原理其实是计算机其他核心课程的一个导引。那学习组成原理之后呢，向下你可以去学各种各样的数字电路相关的课程，向上呢，你可以学编译原理、操作系统这些核心课程。如果你想要深入理解，甚至设计一台自己的计算机，那体系结构又是必不可少的一课。而组成原理呢，又是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一个入门的版本。所以说呢，就是不管你想要学习计算机的哪一门核心课程，其实之前你都应该学习一下计算机组成原理。这样呢，对你来说，不管是对计算机的硬件原理还是软件架构，你对计算机方方面面的知识呢，都会有一个全局的了解。在学习这门第一课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为你在整个软件开发的领域中呢，去打开一扇扇的门和窗，让你看到更广阔的天地。比方说呢，在组成原理里，你会搞清楚高级语言是怎么对应着 CPU 能够处理的一条条指令的。这个其实呢，就是让你对编译原理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打开了编译原理这扇门。那如果你想要搞清楚程序是怎么加载到内存直接去执行的，那它会对你让操作系统呢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所以呢，去学习好组成原理，会让你对软件开发的整个领域的全貌有一个系统层面的了解。那它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那像我之前的团队里有小伙伴一开始是做算法应用开发的，但是因为他本身的计算机的这些底层的基础知识非常扎实。后来呢，就去做了 TVM 这样的深度学习的编译器，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厉害？那说了这么多，去学习计算机组成原理的重要性，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学呢？那接下来我和你分享一下我的心得。那我自己个人其实一直对整个计算机产业的硬件的发展历史一直是很感兴趣的，所以呢，我其实也读过很多市面上的组成原理相关的资料。那其实，在互联网时代呢，其实我们其实不太缺资料。你不管是说你说从 Coursera 上有北京大学的计算机组成的这个公开课程，那我们如果去买书的话，有图灵奖作者写的《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都可以说是珠玉在前，是非常优秀的学习资料。 不过呢，就是大家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那从业这么多年，其实周围想要好好学一学组成原理或者其他的这个底层知识的工程师呢，我都见过不少。但是真的能够坚持下来学完，学得很好的，其实却不多。那大部分买来的书呢，可能是前面一页100页你已经翻得发黄了，那后面的500页呢，可能从来没有打开过。那还有很多不是科班出身的程序员呢，直接说，哎，这书其实后面我其实看不太懂。那对这些问题呢，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感触。那从我自己学习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呢，我认为这大概有三个比较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知识比较广，就是组成原理当中的概念呢，其实非常多，每一个概念的信息量呢，其实也很大。比方说，你要去理解说，组成原理里有一个东西叫 CPU 当中的算术逻辑单元，也叫 ALU， 那它是用来我们去实现加法、乘法这些运算的。那我们要搞清楚怎么实现加法。那我们需要先搞清楚说我们日常的这个些整数是怎么表示成二进制的，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个加法它背后对应的电路是怎么回事，对应的逻辑门是怎么回事，对应的 CPU 时钟触发器这些硬件又是怎么回事。那第二个呢是知识呢它也要求有一定的深度。那组成原理里的很多概念呢，如果我们把它展开来讲，它就会变成计算机科学里的另外一门核心课程。那计算机指令怎么从你写的 C 和 Java 这样的高级语言变成计算机可以执行的机器代码？如果我们深入去展开去讲这个问题，最后它其实就是编译原理这样一整门核心课程。第三个呢是用不起来，就是不能学以致用。那我们日常做软件开发的时候，就学东西都是要拿来用的嘛。但是组成原理这门课本身的属性呢，使得很多人在学的时候，他遇到了大量的概念和理论，他没有办法和自己的日常的开发工作联系起来，来解决开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就往往没有成就感，他就很难有动力坚持下去。那考虑到这些呢，在这个专栏构思之初呢，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这样的交付目标。那我希望我能够把这些知识点和日常工作生活乃至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史能够联系起来。希望能够教你真正能够去看懂、学会、记住组成原理的核心内容。我希望能够教你更多的从为什么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些知识点，而不是只是去记忆说，哎，这个知识点是什么东西。那对于这个专栏呢，具体我是这样设计的。第一个呢，我会把组成原理里面的知识点和我在应用开发跟架构设计中遇到的实际案例放到一起进行印证，通过代码和案例呢，让你能够更好的去消化理解。那比方说，那为什么有一个 disruptor 这样的高性能队列框架里，我们会去定义很多没有用的占位变量，就是确保我们唯一关心的那些参数始终能够保存在 CPU 的高速缓存里，而高速缓存呢，其实比我们的内存要快将近100倍以上。第二个呢，是我会尽可能的多举一些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例子，让你去理解呢，计算机的各个组件是怎么运作的，在真实的开发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让你从知识到应用又回到知识，能够在学习跟实践之中呢，能够形成一道闭环。那计算机组成当中的很多组件的设计呢，它不是凭空发明出来的，它很多呢，它是来自我们日常现实生活中的想法跟比喻。那底层的很多硬件设计和开发的思路呢，其实又和你做软件架构的开发和设计思路是一样的。比方说呢，在硬件上，我们是通过一些最基本的与、或、非、亦或这些最基础的门电路组成了强大的 CPU。那在面向对象跟设计模式里，那我们也是定义去很多基本的这些 command， 然后来组合去完成更多的复杂的功能。那比方说呢， CPU 里面我们有冒险和分支预测的这样的策略跟需要考虑的设计点。那这个就好像呢，我们自己在接力赛里面，后面几棒的选手呢，希望能够早点起跑，如果交接棒没有问题呢，我自然就占了便宜，但是如果不能够交接上呢，就会吃个大亏。第三呢，在知识点和应用之外，我会多讲一些计算机硬件发展上的成功和失败，让你明白很多设计的历史渊源，让你更容易记住为什么，那更容易去记住这些知识点。那比方说，奔腾四的失败是受限于超长流水线带来的散热和功耗的问题。那我们在移动时代 AIM 的这个架构芯片的崛起呢，就是因为英特尔的芯片的功耗太大，我们没办法在小小的手机里放下足够支撑一天的电池，散热也会遇到问题。那计算机各种计算机芯片的兴盛和衰亡，其实往往都是我们计算机呢遇到了功耗强这个散热和能耗上的挑战。那我们现代的云计算数据中心的设计到选址，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围绕着功耗和散热来的。 那理解了这些成功和失败背后的原因，你就自然而然会记住这些背后的知识点。最后呢，在这三种帮助你去理解为什么的方法之上呢，我会把整个计算机组成的原理通过指令、计算、CPU、存储系统和 IO 能够串联起来，通过一个程序的执行过程呢，去逐层的进行分解，让你对整个系统有一个全貌的了解。那我希望这个专栏不仅能够让你学好计算机组成原理的知识，更能够成为引领你进入更多底层知识的一个大门，让你去有动力、有方法，更深入的去进一步去学习体系结构啊、操作系统啊、编译原理啊这样的课程，成为真正的内家高手。那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那学习呢，它总不会是一件太轻松的事情。希望在这个专栏里呢，你能和我多交流，坚持练完这一手内功。那下面呢，你可以讲一讲你对于计算机组成原理的认识是怎么样的，在之前的工作中有哪些地方你一用到过计算机组成原理相关的知识呢？那欢迎把这些写在留言区，我们可以一起来。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